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看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e la ser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一块新曲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听到的歌名字叫做多的他，这个是王菲演唱的歌，歌曲呢收录在了第三张粤语专辑 You are the only one 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不是王菲的原版，而是林忆莲在现场翻唱的版本。 当初错给他的双手捧我那一生，

花园》这首歌唱的《桃花源》很现代，而且呢用一种非常轻快的方式唱出了真爱栖息的一种桃花源和与世无争的幸福感。那里是一片爱的国度，梦的净土，跟着 Jolene 的经历浪漫危险的恋爱大冒险，寻找传说当中的水晶剔透般的梦幻爱情。 我熟悉的孤独突然间跳起舞，说他知道在心中深处有个国度，如梦花般的如水晶宝物，金钱为天的福，就算只是高价金光都觉得幸福，那里什么都会变，完美一刻都想永远，没有骗人的誓言，但每句都值得纪念。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始浪漫又危险的时候，今天是情人们发现真爱栖息的桃花源，走进心里的桃花源，寻找传说里一把一万把剑，就算最后被人类都极限。我熟悉的孤独突然间跳起舞，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如梦花般的如水晶宝物，金钱为天的福，就算只是高价金光都觉得幸福，那里什么都会变，但每一刻都想永远，没有骗人的誓言，但每句都值得纪念。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始浪漫又冒险的时候，今天是情人们发现真爱栖息的桃花源，走进心里的桃花源，寻找传说里一把一万把剑，就算最后被人类有极限。那头的地平线会不会也有个温柔的他在等谁，美美的天空场景不再能看见，但只是他唯的无产权、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始浪漫又冒险的时候，今天是情人们发现真爱栖息的桃花源，走进心里的桃花源，寻找那场最美最重要的吻，无法花多久时间。浪漫又危险的时刻，重点是情人们发现真爱栖息的桃花源，走进心里的桃花源，寻找传说里一把一万把剑，就算最后被人类都极限。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蜜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都是你的错，是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

沙滩，记好誓言如蓝，能给我心安。阳光在你心里灿烂，风去青春飞展，怎样我温暖。 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这首歌红遍网络，演唱者东来东往也是一举成名，随即就变成了大众眼中的伤感情歌的代表。东来东往对于音乐很执着又很真诚，有着他自己独特的想法，他的音乐理念更加注重于音乐的本身，能够赋予音乐的更多的活力。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东来东往的另外一首，叫做没那么坚强。 等待没关系，找首老歌放放曾经，孤单没关系，再看一遍那场电影。可想你让我拿什么打发这寂寞，你的表情已变成我的心情。关机没关系，刚好进入一下 痛，也没办法强。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继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偷偷的爱》是台湾电视剧《真心情爱两次零》的片头曲，由陈默、严爵作词、严爵作曲，叮当以及严爵两个人的合唱歌。 都是因为谁，我变成了贼，不能管我长大被不被撕碎，是不是欢迎，是不是欢听，我怀疑有人爱你，你的想你，我的想你，不能肆无忌惮，不能太矫情，暗藏的心绪，暗藏的深情，按捺不住深呼吸， 歌手黄小琥的嗓音充满了磁性，唱歌的时候总是能够将歌声当中的情感传递给每个人，在歌坛当中有着一席之地。他的个性豪气直爽，经常会给人一种大姐头的感觉。接下来听到这首《蓝天》，没有花俏的编曲，也没有修饰的唱腔，忠实地保留着原曲的氛围，通过黄小琥独树一格的缠绵唱腔，婉转深刻地诠释出了接下来这首《蓝天》的感觉。 忽醒忽睡，我又挣扎了一夜，窗外透进几丝光线，空荡的房间留着你的照片，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无心唱歌却又拨动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

朝的寂寞，这首歌其实是李荣浩的作曲，杨若龙填词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为性他量身打造的歌曲，他想表达的是现代的年轻人长时间无聊都没有异性的陪伴，所以呢心生一种失落感，这种寂寞就像是火烧一样。你会有这种火烧的寂寞的感觉吗？ 谁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吓死了。屋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来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抱住你，剩下半杯了，被大海淹没，从山顶滑落，可恶的想念还活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懂，屋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抱住你，剩下纷飞的被大海淹没，从山顶滑落，可怕的想念还活着，火烧的寂寞，的沉默，再坚持些什么，又是连自己也不是在吗，我不想祈求，就只怕承受，可怕的想念分久久， 不要忘了当初带你出道给你机会的那个人，即使有一天他做的不对你的心，也不要埋怨对方的不好，常怀知遇之恩，感谢他给了你丰富的自我的机会。如果忘记了初心，麻烦自己努力的找回来，保护那颗感恩的心，感谢生命当中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个人。

着的我。这种故事已经看得太多，我从未曾想象会有第二种结果。就算剧本应把主角换作是我，又能够演出怎样的幸福呢？我这遥不距离的角色，你见过的何止会有上千百万个，所以不奢求上天偶尔想起我，只让你看到眼泪流过之后笑着的我。 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创作的音乐曲风多元，词意更加涵盖了生活、亲情、爱情和梦想。接下来的歌呢，就是收录在了南拳妈妈2006年的7月7号发行的专辑《调色盘》当中的《人鱼的眼泪》。 走过春雪，你望着街明一夜，爱上他在天与海的交界，你认真用声音交换了双腿，只为走进爱的人身边。你的手毁灭伤心这个谎言，你懂转身不是谎言，我每个告别都没有人停手，黎明口水又破掉血。 你后来一梦一现，我属于这个

足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窗前花未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点来。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爱，只有路灯它笑我呆，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依然会开，鸟儿明天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苍白。 许茹芸的歌曲《爱情电影》一直都被她的开头所吸引着，她曾经也是我们的最爱，今天突然哼起之后才发现自己早就把她遗忘了很久了。记得曾经有一个朋友说，如果有一天洗澡的时候突然想起到了前任，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放不下的人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放下了，遗忘了。来听到《爱情电影》。 到泪半款，如果爱不那么深，结局是不是就不会相认？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 完成我走进了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如是。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再空虚再别离，不到落幕不会离去。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谁和我对视。爱若让人 去是不是就不会想念，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把梦成了我变本。 请我做尽了角色，你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如昔。 伴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不但我们不会离去。 想你一遍遍的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想和我对戏。爱如令人幻想起，只因此生此情有你。安全我走进了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如昔。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再空虚再别离，不到我们不会离去。 我想你一遍遍的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想和我对戏。爱不让人幻想起，只因此生此情有你。 接下来是我们要听到的是炎亚纶的《可能你还爱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时间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歌吧。我是梧桐，明天见，拜拜。 还记得吗那年的幸福，曾经那么相信未知的未来。